第二十四回，醉金刚轻财上义侠，痴女儿一怕惹相思。话说林黛玉正自情思萦斗、缠绵顾结之时，忽有人从背后击了一掌，说道：“ 你做什么一人在这里？” 林黛玉倒唬了一跳，回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香菱。林黛玉道：“ 你这个傻丫头，唬我这么一票好的，你这会子到哪里来？” 香菱嘻嘻的笑道：“ 我来寻我们的姑娘的，找她总找不着。我们紫娟也找你呢，说连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来给你的。走吧，回家去坐着。” 一面说着，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潇湘馆来了。果然，凤姐儿送了两小瓶上用新茶来，林黛玉和香菱坐了。况他们有甚正事谈讲，不过说些这一个绣得好，那一个刺得精，又下一回棋，看两句书，香菱便走了，不在话下。如今且说，宝玉因被袭人找回房去，果见鸳鸯歪在床上看袭人的针线呢。见宝玉来了，便说道：“ 你往哪里去了？老太太等着你呢，叫你过那边请大老爷的安去，还不快换了衣服走呢？” 袭人便进房去取衣服，宝玉坐在床沿上，退了鞋等靴子穿的功夫，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、青缎子背心，竖着白绸绸汗巾儿，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，脖子上戴着花领子。宝玉便把脸凑在他脖项上，闻那香油气，不住用手摩挲，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，便喉上伸去，闲皮笑道：“ 好姐姐，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吧。” 一面说着，一面牛骨糖似的粘在身上。鸳鸯便叫道：“ 袭人，你出来瞧瞧，你跟他一辈子也不劝劝，还是这么着。” 袭人抱了衣服出来，向宝玉道：“ 左劝也不改，右劝也不改，你到底是怎么样？你再这么着，这个地方可就难住了。” 一边说，一边催他穿了衣服，同鸳鸯往前面来见贾母。见过贾母出至外面，人马俱已齐备，刚欲上马，只见贾琏请安回来了。正下马，二人对面彼此问了两句话，只见旁边转出一个人来，请宝叔安。宝玉看时，只见这人容长脸，长挑身材，年纪只好十八九岁，生得着实斯文清秀，倒也十分面善，只是想不起是哪一房的，叫什么名字。贾琏笑道：“ 你怎么发呆，连他也不认得？他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云儿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是了是了，我怎么就忘了？ 因问他母亲好，这会子什么勾当？”贾云指贾琏道：“ 叫二叔说句话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，倒像我的儿子。” 贾琏笑道：“ 好不害臊，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，就替你做儿子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今年十几岁了？” 贾云道：“ 十八岁。” 原来这贾云最伶俐乖觉，听宝玉这样说，便笑道：“ 俗语说的，摇车里的爷爷，拄拐的孙子，虽然岁数大，山高高不过太阳。只从我父亲没了，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。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，认作儿子，就是我的造化了。 贾琏笑道：“你听见了，认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呢。”说着就进去了。宝玉笑道：“明儿你闲了，只管来找我，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。这会子我不得闲儿，明儿你到书房里来，和你说天话，我带你园里玩耍去。” 说着班鞍上马，众小厮围随往贾赦这边来。见了贾赦，不过是偶感些风寒，先述了贾母问的话，然后自己请了安。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的话，伺候便换人来。 带哥进去太太屋里坐着。 宝玉退出来至后面，进入上房。邢夫人见了他来，先到站了起来，请过贾母安，宝玉方请安。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，方问别人好，又命人倒茶来。 一盅茶未吃完，只见那贾从来问宝玉好。 邢夫人道：“ 哪里找活猴去？你那奶妈子死绝了，也不收拾收拾你，弄得黑眉乌嘴的，哪里像大家子念书的孩子？” 正说着，只见贾环、贾兰、小叔侄两个也来了，请过安。邢夫人便叫他两个椅子上坐了。贾环见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个坐褥上，邢夫人又百般磨撒抚弄他，早已心中不自在了。坐不多时，便和贾兰使眼色儿要走，贾兰只得依他，一同起身告辞。宝玉见他们要走，自己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。 邢夫人笑道：“你且坐着，我还和你说话呢。” 宝玉只得坐了。邢夫人向他两个道：“你们回去，个人替我问你们个人母亲好。你们姑娘、姐姐、妹妹都在这里呢，闹得我头晕，今儿不留你们吃饭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可是姐姐们都过来了，怎么不见？” 邢夫人道：“ 他们坐了一会子，都往后头不知哪屋里去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 大娘方才说有话说，不知是什么话。” 邢夫人笑道：“ 哪里有什么话，不过是叫你等着，同你姊妹们吃了饭去，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给你带回去玩。” 娘儿两个说话，不觉早又晚饭时节，调开桌椅，罗列杯盘，母女姊妹们吃毕了饭，宝玉去此贾赦，同姊妹们一同回家，见过贾母、王夫人等，各自回房安歇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贾云进去见了贾琏，因打听可有什么事情。贾琏告诉他：“ 前儿倒有一件事情出来，偏生你婶子再三求了我，给了贾琴了。他许了我说，明儿园里还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，等这个工程出来，一定给你就是了。” 贾云听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就等着吧。叔叔也不必先在婶子跟前提我今儿来打听的话，到跟前再说也不迟。” 贾琏道：“提他做什么？我哪里有这些功夫说闲话呢？明儿一个五星还要到新义去走一趟，须得当日赶回来才好。你先去等着，后日起京以后你来讨信儿，来早了我不得闲。” 说着便回后面换衣服去了。贾云出了荣国府回家，一路思量，想出一个主意来，便一径往他母舅卜士仁家来。原来卜士仁现开香料铺，方才从铺子里来， 忽见贾云进来，彼此见过了，因问他这早晚什么事跑了来。贾云道： 有件事求舅舅帮衬帮衬，我有一件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，好歹舅舅每样赊四两给我，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。 卜世仁冷笑道：再休提赊欠一事，前儿也是我们铺子里的一个伙计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，至今总未还上，因此我们大家赔上，立了合同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，谁要赊欠就要罚他二十两银子的东道。况且如今这个货也短，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不三不四的铺子里来买，也还没有这些，只好倒表去，这是一。二则你哪里有正经事，不过赊了去又是胡闹，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就派你一遭不是，你小人儿家很不知好歹，也到底立个主见赚几个钱，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，我看着也喜欢。 贾云笑道：舅舅说的倒干净，我父亲没的时候我年纪又小不知事，后来听见我母亲说，都还亏舅舅们在我们家出主意料理的丧事，难道舅舅就不知道的？还是有一亩地两间房子，如今在我手里花了不成？小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，叫我怎么样呢？还亏是我呢，要是别个死皮赖脸三日两头来缠着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，舅舅也没有办法呢。 卜世仁道：我的儿，舅舅要有还不是该的，我天天和你舅母说，只愁你没算劲儿。你但凡立得起来，到你大房里，就是他们爷儿们见不着，便下个气，和他们管家或者管事的人们稀和稀和，也弄个事儿管管。前日我出城去，撞见了你们三房里的老四骑着大轿驴，带着五辆车，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庙去了。他哪不归能干，这事儿就到他了。 贾云听他勺叨的不堪，便起身告辞。 卜世仁道：怎么急得这样，吃了饭再去吧。 一句未完，只见他娘子说道： 你又糊涂了，说着没有米，这里买了半斤面来下给你吃，这会子还装胖呢，留下外甥挨饿不成？ 卜世仁说：再买半斤来添上就是了。他娘子便叫女孩： 萍姐，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，有钱借二三十个，明儿就送过来。 夫妻两个说话，那贾云早说了几个不用费事，去得无影无踪了。不言卜家夫妇，且说贾云赌气离了母舅家门，一径回归旧路，心下正自烦恼，一边想一边低头只管走。不想一头就碰在一个醉汉身上，把贾云唬了一跳。只听那醉汉骂道： 扫你的娘，瞎了眼睛碰起我来了。 贾云忙要躲身，早被那醉汉一把抓住，对面一看不是别人，却是纪灵倪二。原来这倪二是个泼皮，专放重利债，在赌博场吃闲钱，专管打翔吃酒，如今正从欠钱人家索了利钱吃醉回来，不想被贾云碰了一头，正没好气，抡拳就要打。只听那人叫道： 老二住手，是我冲撞了你。 倪二听见是熟人的语音，将醉眼睁开看时，见是贾云，忙把手松了，趔趄着笑道： 原来是贾二爷，活该死我该死，这会子往哪里去？ 贾云道：告诉不得你，平白的又讨了个没趣儿。倪二道： 不妨不妨，有什么不平的事告诉我，替你出气。这三街六巷凭他是谁，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坊，管教他人离家散。 贾云道： 老二， 你且别气，听我告诉你这缘故。说着便把捕事人一段事告诉了倪二。倪二听了大怒， 要不是令舅，我便骂不出好话来，真气死我。倪二，也罢，你也不用愁烦，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，你若用什么只管拿去买办。但是一件，你我做了这几年的街坊，我在外头有名放账，你却从没有和我张过口，也不知你厌恶我是个泼皮，怕低了你的身份，也不知是你怕我难缠利钱重。若说怕利钱重，这银子我是不要利钱的，也不用写文约。若说怕低了你的身份，我就不敢给你了，各自走开。 一面说，一面果然从搭包里掏出一卷银子来。贾云心下自私，素日倪二虽然是个泼皮无赖，却因人而使，泼泼的有义侠之名，若今日不领他这情，怕他臊了，倒恐生事，不如借了他的，改日加倍还他也倒罢了。想必笑道，老二，你果然是个好汉，我何曾不想着你和你张口，但这事我见你所相与交结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为的人，似我们这等无能无力的你倒不理，我若和你张口，你岂肯借给我？今日既蒙高情，我怎敢不领，回家按例写了文约过来便是了。 倪二大笑道，好会说话的人，我却听不上这话。既说相与交结这四个字，如何放账给他使他的利钱？既把银子借于他图他的利钱，便不是相与交结了。闲话也不必讲，既肯倾慕，这是十五两三钱有零的银子，便拿去置买东西。你要些什么文器，趁早把银子还我，让我放给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。 贾云听了，一面接了银子，一面笑道， 我便不写罢了，有何着急的？ 倪二笑道， 这不是话，天气黑了，也不让茶让酒，我还到那边有点事情去，你尽情回去，我还求你带个信儿于舍下，叫他们早些关门睡吧，我不回家去了。倘或有要紧事儿，叫我们女儿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来找我。 一面说，一面趔趄着脚去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贾云偶然碰了这件事，心中也十分罕惜，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，只是还怕他一时最终慷慨，到明日加倍的要起来，便怎处？心内犹豫不决，忽又想到，不妨等那件事成了，也可加倍还他。想必一直走到个钱铺里，将那银子称一称，十五两三钱四分二厘。贾云见倪二不撒谎，心下越发欢喜，收了银子来至家门，先到隔壁将倪二的信烧了与他娘子知道，方回家来。见他母亲自在炕上拈线，见他进来便问哪去了一日。贾云恐他母亲生气，便不说起捕事人的事来，只说在西府里等连二叔的，问他母亲吃了饭不曾。他母亲已吃过了，说留的饭在那里，小丫头子拿过来与他吃。那天已是掌灯时候，贾云吃了饭收拾歇息，一宿无话。次日一早起来，洗了脸便出南门，大香铺里买了冰舍，便往荣国府来打听贾琏出了门，贾云便往后面来，到贾琏院门前，只见几个小厮拿着大糕笤帚在那里扫院子呢。忽见周瑞家的从门里出来，叫小厮们 先别扫了，奶奶出来了。 贾云忙上前笑问， 二婶婶哪去？ 周瑞家的道， 老太太叫，想必是裁什么尺头。 正说着，只见一群人簇着凤姐出来了。贾云深知 凤姐是洗凤城上排场的，忙把手逼着，恭恭敬敬抢上来请安。凤姐连正眼也不看，仍往前走着，只问她母亲好。 怎么不来我们这里逛逛？ 贾云道：“只是身上不大好，倒时常记挂着婶子，叫来瞧瞧，又不能来。”凤姐笑道：“ 可是会撒谎，不是我提起他来，你就不说他想我了。” 贾云笑道：“ 侄儿不怕雷打了，就敢在长辈前撒谎。昨晚上还提起婶子来，说婶子身子生的单弱，事情又多，亏婶子好大精神，竟料理的周周全全，要是差一点的，早累得不知怎么样了。” 凤姐听了满脸是笑，不由得便止了步，问道：“ 怎么好好的，你娘儿们在背地里搅起我来？” 贾云道：“ 有个缘故，只因我有个朋友，家里有几个钱，请开香铺，只因他身上捐着个通判，前儿选了云南不知哪一处，连家眷一齐去，把这香铺也不在这里开了，便把账务攒了一攒，该给人的给人，该见发的见发了，像这细贵的货都分着送于亲朋，他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麝香。我就和我母亲商量，若要转卖，不但卖不出原价来，而且谁家拿这些银子买这个做什么？便是很有钱的大家子，也不过使个几分几钱就挺折腰了，若说送人，也没个人配使这些，倒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转卖了。因此我就想起婶子来，晚年间我还见婶子大包的银子买这些东西呢。别说今年贵妃宫中，就是这个端阳节下，不用说，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去了。因此想来想去，只孝顺婶子一个人才合适，方不算糟蹋这东西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将个锦夹举起来。凤姐正是要办端阳的节礼，才买香料药饵的时节，忽见贾云如此一来，听这一篇话，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，便命风儿 接过云哥的来，送了家去交给平儿。 云又说道：“ 看着你这样之好歹，怪到你叔叔常提你，说你说话也明白，心里有见识。” 贾云听这话入了岗，便打进一步来，故意问道：“原来叔叔也曾提我的？”凤姐见问，才要告诉他与他管事情的那话，便忙又止住，心下想到：“ 我如今要告诉他那话，倒叫他看着我见不得东西似的，为了这点子香，就混许他管事了，今儿先别提起这事儿。” 想必便把派他兼种花木工程的事都隐瞒得一字不提，随口说了两句淡话，便往贾母那里去了。贾云也不好提的，只得回来。因昨日见了宝玉，叫他到外书房等着。贾云吃了饭，便又进来，到贾母那边仪门外起现斋书房里来。只见贝宁、除药两个小厮下象棋，韦夺车正拌嘴，还有引泉、扫花、挑云、半鹤四五个，又在房檐上掏小雀儿玩。贾云进入院内，把脚一跺，说道：“ 猴头们淘气，我来了。” 众小厮看见贾云进来，都才散了。贾云进入房内，便坐在椅子上问：“ 宝二爷没下来？” 贝明道：“ 今儿总没下来，二爷说什么？我替你烧炭烧炭去。” 说着便出去了。这里贾云便看字画古玩，有一顿饭功夫还不见来，再看看别的小厮都玩去了，正是烦闷，只听门前娇声弄语的叫了一声哥哥。贾云往外瞧时，看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，生的倒也细巧干净。那丫头见了贾云，便抽身躲了过去。恰值贝明走来，见那丫头在门前，便说道：“ 好好，正抓不着个馅儿。 贾云见了贝明，也就赶了出来，问怎么样。 贝明道：等了这一日，也没个人过来，这就是宝二爷房里的。好姑娘，你进去带个信儿，就说廊上的二爷来了。 那丫头听说方知是本家的爷们，便不似先前那等回避，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，听那贾云说道： 什么是廊上廊下的，你只说是云儿就是了。半晌，那丫头冷笑了一笑， 依我说，二爷尽请回家去，有什么话明儿再来，今儿晚上得空我回了他。 贝明道： 这是怎么说？ 那丫头道： 他今儿也没睡中觉，自然吃的晚饭早，晚上他又不下来，难道只是耍的二爷在这里等着挨饿不成？不如家去，明儿来是正经，便是回来有人带信，那都是不中用的，他不过口里应着，他倒给带呢。 贾云听着丫头说话简便俏丽，但要问她的名字，因是宝玉房里的，又不便问，只得说道： 这话倒是，我明儿再来。 说着便往外走。贝明道： 我倒茶去，二爷吃了茶再去。 贾云一面走一面回头说： 不吃茶，我还有事呢。 口里说话，眼睛瞧那丫头还站在那里呢。那贾云一进回家，至次日来至大门前，可巧遇见凤姐往那边请安，才上了车，见贾云来，便命人唤住，隔窗子笑道： 云儿，你竟有胆子在我的跟前弄鬼，怪到你送东西给我，原来你有事求我，昨儿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。 贾云笑道：求叔叔这事婶子休提，我昨儿正后悔呢，早知这样，我竟一起头求婶子，这回子也早完了，谁成望叔叔竟不能的。凤姐笑道： 怪到你那里没成，昨儿又来寻找。 贾云道：婶子辜负了我的孝心，我并没有这个意思，若有这个意思，昨还不求婶子，如今婶子既知道了，我倒要把叔叔丢下，少不得求婶子好歹疼我一点。凤姐冷笑道： 你们要捡远路而走，叫我也难说，早告诉我一声有什么不成的，多大点子事耽误到这会子，那园子里还要种花，我只想不出一个人来，你早来不就早完了。 贾云笑道：既这样，婶子明儿就派我吧。凤姐半晌道： 这个我看着不大好，等明年正月里烟火灯烛那个大宗下来再派你吧。 贾云道： 好婶子，先把这个派了我吧，果然这个办得好，再派我那个。 凤姐笑道： 你倒会拉长线儿，罢了，要不是你叔叔说，我不管你的事，我也不过吃了饭就过来，你到午错的时候来领银子，后就进去种树。 说毕，令人驾起香车一进去了。贾云喜不自禁，来至起县斋打听宝玉，谁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静王府里去了，贾云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听凤姐回来，便写个领票来领对牌，至院外命人通报了，彩明走了出来，单要了领票进去，批了银数年月，一并连对牌交予了贾云。贾云接了，看那批上银数批了200两，心中喜不自禁，翻身走到银库上，交予收牌票的，领了银子回家告诉母亲，自是母子俱各欢喜。次日一个五谷，贾云先找了倪二，将钱银按数还他。那倪二见贾云有了银子，他便按数收回，不在话下。这里贾云又拿了50两，出西门找到花匠方春家里去买树， 不在话下。如今且说宝玉，自那日见了贾云，曾说明日找他进来说话，如此说了之后，他原是富贵公子的口角，哪里还把这个放在心上，因而便忘怀了。这日晚上从北静王府里回来，见过贾母、王夫人等回日园内，换了衣服正要洗澡，袭人因被薛宝钗烦了去打结子，秋文、碧痕两个去催水，谭云又因他母亲的生日接了出去，麝月又现在家中养病，虽还有几个做粗活听唤的丫头，估着叫不着他们，都出去寻火觅伴的玩去了。不想这一刻的功夫，只剩了宝玉在房内，偏生的宝玉要吃茶，一连叫了两三声，方见两三个老嬷嬷走进来。宝玉见了他们，连忙摇手说：“爸爸不用你们了。”老婆子们只得退出，宝玉见没丫头们，只得自己下来，拿了碗向茶壶去倒茶，只听背后说道：“ 二爷仔细烫了手，让我们来倒。” 一面说一面走上来，早接了碗过去。宝玉倒唬了一跳，问：“ 你在哪里的？忽然来了，唬我一跳。” 那丫头一面递茶一面回说：“ 我在后院子里，才从李进的后门进来，难道二爷就没听见脚步响？” 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细打量那丫头，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，倒是一头黑龙轩的头发，挽着个卷，容长脸面，细小身材，却十分俏丽干净。宝玉看了便笑问道：“ 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吗？” 那丫头道：“ 是的。” 宝玉道：“既是这屋里的，我怎么不认得？”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了一声道：“ 认不得的也多，岂止我一个，从来我又不递茶递水，拿东拿西，眼见的事一点不做，哪里认得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做那眼见的事？”那丫头道：“ 这话我也难说，只是有一句话回二爷，昨儿有个什么云儿来找二爷，我想二爷不得空，便叫贝明回他，叫他今日早起来，不想二爷又往北府里去了。” 刚说到这句话，只见秋文、碧痕嘻嘻哈哈的说笑着进来，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，一手撩着衣裳，趔趔趄趄，泼泼洒洒的。那丫头便忙迎去接，那秋文、碧痕正对着抱怨：“ 你湿了我的裙子。” 那个又说：“ 你穿了我的鞋。” 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，二人看时不是别人，原来是小红，二人便都诧异，将水放下，忙进房来东瞧西瞧，并没个别人，只有宝玉，便心中不大自在，只得预备下洗澡之物。待宝玉脱了衣裳，二人便带上门出来，走到那边房内，便找小红，问他方才在屋里说什么。小红道：“ 我何曾在屋里的，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见了，往后头找手帕子去，不想二爷要茶吃，叫姐姐们一个没有，是我进去了才倒了茶，姐姐们便来了。” 秋文听了都脸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 没脸的下流东西，正经叫你去催水去，你说有事故，倒叫我们去，你可等着做个巧宗，一里一里的，这不上来了，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？你也拿镜子照照，配递茶递水不配？” 碧痕道：“ 明儿我说给他们，凡要茶要水送东送西的事儿，咱们都别动，只叫他去便是了。” 秋文道：“ 这么说不如我们散了，单让他在这屋里呢。”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闹着，只见有个老嬷嬷进来传凤姐的话，说：“ 明日有人带花匠进来种树，叫你们严谨些，衣服裙子别混晒混亮的，那土山上一溜都拦着衰围呢，可别混跑。” 秋文便问： 明儿不知是谁带请匠人来监工？ 那婆子道： 说什么后廊上的云歌儿。 秋文碧痕听了都不知道，只管混问别的话。那小红听见了，心内却明白，就知是昨外书房所见那人了。原来这小红本姓林，小名红玉，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、宝玉，便都把这个字引起来，便都叫她小红。原是荣国府中世代的旧仆，他父母现在收管各处房田事务。这红玉年方16岁，因分人在大观园的时节，把他便分在怡红院中，倒也清幽雅静。不想后来命人进来居住，偏生这一所又被宝玉占了。这红玉虽然是个不谙世的丫头，却因她有三分容貌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，美美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。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，哪里插得下手去？不想今儿才有些消息，又遭秋文等一场恶意，心内早灰了一半。正闷闷的，忽然听见老嬷嬷说起贾云来，不觉心中一动，便闷闷的回至房中，睡在床上暗暗盘算，翻来调去正没个抓寻，忽听窗外低低的叫道： 红玉，你的手帕子我拾在这里呢。 红玉听了忙走出来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贾云。红玉不觉得粉面含羞，问道： 二爷在哪里拾着的？ 贾云笑道： 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 一面说，一面就上来拉他。那红玉急回身一跑，却被门槛绊倒，咬着端地，下回分解。